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时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中考的英语和生物学科的备考指导。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西城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部英语研修员，负责初三毕业年级工作的王宇芳老师，和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中学生物学科的研修员、西城区学科的带头人杨勇老师，为大家进行相关学科的备考指导。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到2020年基本补齐两类学校短板；丰台区将增添一所民办实验校，2020年部分学段将投入使用。好，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针对两类学校发展滞后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要求统筹布局规划，妥善处理撤并的问题，防止因为学校布局不合理导致学生上学困难甚至辍学，改善办学条件，加强通往两类学校的道路建设，完善交通管理和安全设施，确保学生上下学的安全，强化师资建设，强化经费保障，教育经费投入向两类学校倾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教育资讯。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了北京翰林学院实验学校的项目，新学校位于丰台区王佐镇，将包含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部，并打造成全日制寄宿制的非盈利民办学校。预计到2020年，该校将有部分学段投入使用并对外招生。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它将作为所在地区提供优秀的教育资源，弥补学位需求的缺口，同时还能增加河西地区的教育资源，优化区域基础教育布局。 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2018年中考的备考指南。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英语和生物两个学科。那么我们首先邀请出的是西城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部英语研修员王宇芳老师。王老师您好。 大家好。 那么今年呢也是中考改革的第一年哈，我们首次实行了这个口试、听力和这个笔试的分离哈。那么目前这个笔试的占比的分数是60分哈。那么这个分数和时间都有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哈。那么在我们这个题型的设置还有数量上有没有相应的变化，需要有哪些是需要提示同学的？ 今年的英语中考的变化其实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笔试的这个60分呢，那么从题型和各个题型的所占分值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单项填空题呢由原来的1分一题降为了0.5分一题。那么虽然数量增加了，但是由10个题变成了12道题，但是呢从单项填空的整体分值上是降为了6分。那么完形填空呢也是由原来的10道题变成了8道题，分值也相应的降低，由1.5分降到1分。同时呢因为完形填空的整体题目的数量降为8个，所以从文本的词数量上也会减少。现在是得到的考试院的信息就是大概是降到了300字左右。那么阅读理解还是 ABCD 4篇，但是呢阅读还原这个题型是从今年的笔试题当中去删掉了，没有阅读还原这个题型。书面表达呢是由原来的15分降到了10分。这些变化都是会发生在今年的笔试题的这个部分。笔试发生了变化，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阅读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的。即使是删掉了阅读还原题，但是从60分满分的这个比重来看，就是阅读理解题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我觉得在复习阶段阅读理解阅读训练依然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任务。那么同时呢要加强写作训练的一个培养。 好， 写作能力的培养。 这个刚才这个王老师已经把重点给我们稍微拎出来了哈，一个还是阅读，还有一个是写作。往年说得阅读者得天下，其实今年这个阅读的分量还是不变的哈。其实在学生准备的过程当中有单词的记忆，还有语法的掌握，另外还有这个阅读能力的提升，可能在短短的哈近期还有50天不到的时间就要进行中考了。那么在近期哈咱们该如何把握这个重点呢？咱们敲黑板画一下重点好不好，王老师？ 好的。其实从英语的学习来讲呢，听说读写都很重要。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内，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的训练来做很多方面的一个培养。比如说我们通过阅读的理解然后来加强对写作训练，也可以结合来做。就是还是不建议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过多的去刷很多的题。因为我们刷题呢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比如说我们过多的关注的是应试的技巧，但是能力上可能会渐渐的缺失。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比如说在记忆单词的时候我们要背单词，对吧？我们在考试说明当中列出了1600个词汇是我们中考必须掌握的。那么在我们记单词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单词给它分类记忆。那么分类按什么来分类呢？我们可以按话题来分类记忆单词，就让记忆单词的过程是灵活的，而不是单独的用中文英文的这种方式来匹配记忆。这种记忆可能是记完了就会容易忘，但是我们忽略了词汇的运用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刚才王老师谈到的有一个误区哈，是需要提示，特别提示给家长和学生的。就是关于注重这个阅读能力的训练，可能往往我们太过于注重这个技巧哈，每次拿到试卷的时候先看的不是文章而是这个答案。去对号入座哈，也需要提示初一和初二的学生，平时就是咱们还有3年的时间嘛，够咱们准备的，平时也一定要加大这个阅读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是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就是阅读环节方面。 嗯、现在学生的这么多年的运动训练会产生一些训练的误区、 嗯、 就是学生更多的关注就是阅读策略和阅读应试的这种技巧、 嗯、 那么这种技巧和策略用的过于频繁，或者说学生从初中开始初一开始就一直在用策略和技巧来进行答题的话，那么学生有一些误区，就是他忽略了对文本精读的这种能力、 嗯、 所以如果这种能力欠缺的话，我们在答 C 篇或 D 篇的题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两道题或者三道题会答不对。 嗯， 因为这 C 篇和 D 篇在设题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题目是关注到文本当中的细节的一些描述，或者通过某种细节、某些细节来推断作者的写作意图。 嗯， 那么如果对文本阅读的能力偏弱的话，可能在 C 篇 D 篇的提升上正答率上就会是一种挑战。 嗯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做题的正确顺序已经给大家捋出来了哈，您别拿到试卷之后先看那个答案，一定要还是第一回归到文本，然后再从这个答案里面去找寻正确的一个标准。 是的是的。阅读呢 ABCD 四篇、 嗯、 其实四篇呢会有一些答题的一些策略在里面、嗯、我所说的答题策略可以是比如说 A 篇 B 篇的难度，它是允许你先去看答案、 哦、 然后再去看文章去作答、嗯、从难度上它是允许这样作答的。但是 C 篇 D 篇如果你直接先看选项，那么有可能有些选项会误导你对文本的理解、 嗯、 那么本来文本就比较难，那么你有些难句看不懂，那么你有可能被选项就带着就走了，就理解上就会有偏差 啊，有些细节会、嗯、 对 错过哈。 是的， 嗯，那这个写作在近期哈，咱们该如何备考呢？ 嗯，那么我现在说呢，就是说其实写作能力是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当中其实最高级的一种能力的一种考察。那么我觉得我们学生在准备写作的时候呢，可以一要知道就是话题一定要想一想跟你生活相关的东西是什么。 嗯， 因为写作其实要来自于你真正的生活的体验。那么我们学生的生活呢，有你的家庭、学校，还有你跟社会发生的一些活动。 嗯， 那么在中学三年或者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最印象深刻的，有没有什么人让你最值得去写一写的，我觉得在进入考场之前你要有一个准备。那么这个准备这就是素材的准备。 嗯 啊，素材的准备之后呢，就是在素材准备之下去积累一些词，把1600个单词有哪些词可以用于这些话题 哦， 嗯，然后再把一些句型放在这些话题之下， 嗯， 写一写，写完了之后就把这些素材的话题一遍一遍的去修改， 嗯 啊，因为现在的写作呢，对学生去把握要点可能并不是一个难事儿，因为题目已经把要点用中文和英文的形式都已经写出来了，所以学生只要是有准备的去走向考场，所以他的写作就会有好的一个成绩出来。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出杨老师为我们进行生物学科的一个备考指导哈。杨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 嗯，那么今年呢是北京中考改革的第一年，而且也是咱们生物学科哈首次进入中考。那么这一波的学生可以说是第一次吃螃蟹的人了哈，有很多这个备考的复习的事情都是相当于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说咱们今天邀请出这个杨老师给我们拨开云雾见月明哈，给大家指明一个学习备考的一个方向哈。那么很多学生和家长其实在备考的过程当中觉得这个生物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是不是我这些要点背一背就可以了呢？杨老师，我们该怎么正确的认识这个生物学科呢？ 他对生物学科的学科属性、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一定的误解。甚至有的孩子能够知道它是一个理科，但是认为它可能是理科中偏文的、 嗯、 或者是文科中偏理的、 嗯、 其实我首先想跟大家 介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只有认识学科属性，我们才能够用有这种学科属性的思维特点来认识学习和考试中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呢郑重的跟大家说，我们生物学科呢它是一门自然科学的领域的一门一个学科，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地道的理科。那大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带着一种实证啊、质疑啊、包括逻辑的这样一些思维呢来参与到这个学科的考试甚至是平时的学习中去。 是理科哈，咱们这个属性一定要搞明白了哈。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了哈，可可托海他问了，请问一下杨老师，在最后冲刺的时间里面怎么尽快的提高生物的成绩呢？他说目前他的情况啊是基本知识是能够掌握的，但是如果运用的时候就差那么一下。现在多做几套练习题还有效果吗？那么最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习题更高效？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这可能代表了现阶段很多考生甚至家长的一种焦虑的心态。大家因为没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面对新四科可能有这样的疑惑是非常正常的。我想呢也不必太焦虑，因为如果我们更好的了解了我们生物中考的一个具体的要求甚至它的一些具体的方向之后，可能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能够做到心中比较有谱了。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生物中考的一些题型，包括基本的一些题量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 考生和家长了解了之后也利于 有数 有一个调试哈。其实根据考试院前面呢给我们释放的比如说样题或者调研题的信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那个题型呢一共就两类题。一个是呢选择题，基本上是每题一分的单选题，是由15个题构成，那这部分加起来总分就是15分。然后第二个题型呢就是非选题。非选题呢是30分，这30分里边包括三种大的题型，一个是生命现象的分析，那还有一个呢是科普阅读理解，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生物学科，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它是理科哈，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学科特色，就是关于实验探究，科学实验探究的。这三种题型呢会以5道题左右的题量来支撑，然后共同构成了第二卷也就是非选择题的30分，跟刚才我说的选择题合起来就是我们45分的一个总体构成的情况。那这些题目呢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形式，那它呈现形式背后呢隐藏着要给学生考核的一些目标利益在哪里。所以呢现在孩子和家长手里其实已经有了我们的考试说明的各个学科的具体内容，所以呢建议家长和孩子呢能够进一步的来学习和研读一下考试说明中比如说他要求的知识方面的一些层级的要求，1级怎样，2级怎样，各个具体的要求内容是什么。另外呢还可以看看知识内容中这33个1级都是指的哪些知识内容，这17个2级指的又是哪些内容。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能够对基础知识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除此之外呢在这部分呢也建议孩子和家长能够更多的关注在知识内容之后的有一个关于实验考察的一个部分，那里面也列到了实验我们应该关注的角度，并且呢还举了几个例子。但是提醒大家的是那只是几个样例，那考试的范围肯定不仅仅是那7个实验，对实验也要有一个关注。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刚刚那个微信平台的那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显示了就在知识内容这部分孩子可能已经没有问题了，他更关注的是知识之外的能力的提升，那就是涉及到考试说明中对于能力的要求了。在考试说明中能力呢分了3个角度，一个是理解能力，一个是实验的与探究能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问题解决能力。对于每个能力呢之下又有一些细化的一些维度，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更深的了解它。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对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些要求呢也有比较清晰的解释。只有我们多维度的了解了考试要求的内容，那才能够更好的应用于我们的学，那最后呢我们才知道我们输出的角度在哪里。我想可能这样的话呢刚才那个家长和学生的问题呢也能够得到一些些的这样一些线索吧。 因为咱们今年 比较特殊哈，没有历年真题作为参考，因此咱们手里拿到的这个中考考试说明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哈。 对对， 所以说以往同学和家长拿到这本考试说明的时候无从下手，不知道重点在哪儿。杨老师今天也给我们捋清楚了。另外还涉及到这个可可托海他问的，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题进行练习，您这方面还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说到题呢，我其实还是挺矛盾的哈。一方面家长和孩子甚至我们的老师也比较关注这个习题的选用，包括习题的训练，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题这件事呢，我首先亮出我的观点，我是不主张刷题的。 嗯， 我觉得刷题可能就像刚刚王老师谈到的，是我们在技巧上过分强调了，这样它真正的是我们在刷题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刷题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就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主持人刚才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现在普遍关注的就是我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一些历年的真题可以来参考，大家可能只是在一个基于猜测的一个模仿，或者基于模仿的一种猜测，在了解了一个中考的真面目。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习题啊或者真题啊，可能解决的是家长学生的一种心理安慰。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也有这么几点跟孩子们来交流哈。第一个，比如说如果在基础知识都落实的情况下想要提升能力，其实是建议适当通过习题来能够检验你的这个知识的落实呢。但是在选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考试院现在有样题和两份试测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那另外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孩子们能够多用点咱们北京市各区县的试题，因为现在各区县的期末试题和一模试题在昨天就陆续都放出来了。这些呢是各个区县的教研部门真的是在研究中考，并且我觉得真的是在体现我们北京特色的一些试题。我觉得这种题呢可以多关注，但是呢也是一个适量的这么一个度哈。不要落入过早的把这个学习的乐趣转移到这种刷题的这种形式上来，我觉得不是一个利于咱们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形式哈。那再有一个呢，我还是觉得我们可以从现在已有的考试说明中来能够揣摩一下中考它的一个角度。比如说它肯定是知识难度相对来说没有追求的过深，而是把它放宽了放浅了，但是要求我们很新颖灵活的来看待这些考试。我觉得这些信号呢其实都利于解决考生在这个之前的一些疑惑和焦虑的问题。 怎么个灵活法呢？ 灵活法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考生的前提是基础知识已经落实得非常到位了。其实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要提高能力，我首先我觉得应该跳出我们已有的教材和知识体系来。因为生物学科还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你要做到能够广泛的视野宽广，要关心天下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输出的这种以考试形式考题形式为这种载体的输出形式中呢，其实关注的基本上都是在实际生活和生产中的应用。知识只是一个你的基本点，你的一个抓手，你怎么把知识输出，那就要你的视野非常非常广阔。其实很有意思，如果孩子们关注到了近期北京市各区县出现的试题里，你会发现大家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在一模考试中，2017年12月份和11月份，我们国家克隆出的两只猕猴，中中和华华，就成了各个区县的这个一模题中出现的宠儿。 这一个社会热点。 对呀，期末试题中海水稻也出现的几率非常大。其实这反映了一种信号，我们的这种考核是指向了应用的，所以建议孩子们呢，能够在这个最后的阶段呢，也不要只沉迷于我们的书和习题中，要关注天下事，关注最新的社会啊、科学啊，它的一些发展和应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才真的是我们学习和考察这门学科的一个立脚点，就是要解决真实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学习的途径，也是一种备考的方法。 今天也再次感谢杨老师和王老师，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 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 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五月一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到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和2017年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考核评估工作细则，要求生态环境部对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2+26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评估考核，并向相关省和城市人民政府发送关于通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函。通报指出，2017年10月到2018年3月，2+26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7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25%，重污染天数为453天，同比下降 55.4%， 均大幅超额完成攻坚方案提出下降 15% 的改善目标。重污染天数最少的4个城市依次是廊坊、长治、济南、阳泉，分别为5天、6天、8天、8天。重污染天数最多的3个城市依次是邯郸、安阳和石家庄，分别为32天、30天、30天。从改善幅度来看，2+26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均同比下降，降幅最大的3个城市为北京、石家庄和保定，同比分别下降 44.2%、42.1% 和 39.7%， 降幅最小的3个城市为晋城、阳泉、邯郸， 分别下降 3.7%、 12.2%、 15.7%， 均未完成攻坚方案改善目标。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